是写痴心话，再远的路途你别忘了，我的祝福记得吗？

知道何去何从。我和你走过雨，走过风，慢慢的把心靠拢。就让我默默的真心为你，一切在无言中。 有缘分不用说长相守， 让感觉与众不同。 一句

喜你，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你。 熟悉的年曲在耳边响起，从小到大我们都爱听，带来了春的消息和声音，童年的欢乐难忘记。古老的对联，祝福的话语，挂在嘴边一句句，爷爷奶奶子孙满堂，一家要团聚多欢喜。声声祝福， 声声祝福， 祝福年年， 祝福年年， 祝福你呀，阖家平安，岁岁年年乐无边。声声祝福， Bye. 想起快乐。 绝对完美。 了解。I am amazed， 就算一切并不是我能给。 像一双双倍，只想拥抱面前的一切。相爱如果可以被磨灭，也失去原味。断灭了更能看清黑暗内那些寂寞徘徊。明天不必急于现在面对，别让我心碎心碎。一孤行一没路后退，如果我心碎心碎，我能拿什么去拒绝。 I can't.